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盘膝坐下，这一次唐三没有像往常那样将海神三叉戟插在身边，而是横放在了自己双腿之上。他要时时刻刻地感受自己这个伙伴的存在。闭上双眼，唐三直接进入到了修炼状态。当他内视自身的时候，脸上不禁流露出了一丝苦笑。 我的伤势竟然这么严重，要不是神级八蛛矛、蓝银皇右腿骨和海神三叉戟的力量支撑着，恐怕早就倒下去了。 今天是唐三第一次炸环，他充分地享受了炸环带来的恐怖威力，但是炸环之后的副作用在这个时候也完全显现了出来。首先是虚弱，魂力恢复的速度只有平时的五分之一不说，那不断传来的虚弱感就令人险些发疯。没有了众多魂环，自身的身体属性也被大幅度削弱了，这就影响到身体的恢复速度。而此时唐三体内的经脉受损之严重，尤胜吸收千钧蚁皇三兄弟魂环之后的情况，至少有五分之三的经脉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损。由于他此时魂力不足，蓝鹰皇右腿骨的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技能所能起到的修复作用虽然很强，但速度却要慢了很多。仔细感受了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唐三一边开始凝神修炼，一边心也沉了下来。 以我目前的状态，想要恢复到全盛时期，至少需要一天半的时间，而剩余的一天半，就算拼命飞行，也是不可能赶到海边的。也就是说，我很有可能被千仞雪追上。瀚海护身罩的隐身能力确实奇佳，但我先前能够潜入千仞雪背后不被他发现，是因为他的心脏破碎，处于虚弱之中。而下次见面，他一定会使用属于天使之神的全部神器和实力。到了那时候，我还能不能在他追杀时隐身不被发现，就很难说了。 尽管如此，现在的他也没有别的选择，只有坐下来静静地修炼。他现在就告诉自己一件事，在这三天的时间内，自己能够距离大海越近就越安全。唐三很聪明，但是千仞雪对他的评价中却忽略了一点，那就是唐三的冷静。两世为人，实际上他的年龄应该已经超过50岁，他的心态是同龄人远远无法相比的。大师在收唐三为徒之后，首先教给他的就是冷静。作为一名控制系魂师，如果不能保持一颗冷静的心，那就永远都不会成功。唐三越是面对危机的时候就越冷静，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，所以才能在危险降临之时力挽狂澜，往往能人所不能，创造奇迹。就算现在前途如此不明朗，唐三还是先冷静下来，默默地修炼。 现在这个时候更不能出差错。 对普通人来说，经脉破裂是致命的伤害，但对唐三来说却根本不算什么大事儿。哪怕就是他全身经脉都破裂，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他也绝对死不了。当唐三体内经脉在战斗中破裂的时候，蓝银皇右腿骨的能量第一时间介入，控制住破损的经脉，直接封住破损经脉的横截面，令他不至于体内大出血。当脱离战斗后，蓝银皇右腿骨的能量就会先在他体内凝聚成经脉的形态，将每一根断裂的经脉彼此连接在一起，形成正常经脉的沟通，令血液重新循环起来，然后再通过这份力量将牵引着的断裂经脉逐渐愈合。此时的唐三沉浸在修炼的美妙之中，整个人都陷入了完美的修炼状态，深刻地感受着每一条经脉在修复过程中的那种感觉。作为一名强者，首先必须熟悉的就是自己的身体。在每一次身体属性增加之后，如果不能及时的掌握自身状态，就不可能在战斗中把握好自身情况。尤其是像唐三拥有大须弥锤这种既霸道又危险的能力，他更是必须要掌握好自己身体的极限，才能在战斗中不突破这个极限，保住性命。这次与千仞雪一战，唐三可以说是殚精竭虑，他从未像现在这样疲惫过。 以往他虽然也面对过实力超出自己许多的强者，但差别却没有这次这么巨大。他们之间是人与神的差距，要不是唐三利用种种形式迫使千仞雪没有动用神器，更没有在一开始就全力以赴，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。最后能赢得和千仞雪之间的赌约，更是拿回自己的海神三叉戟。唐三消耗的心力远比体力更多，尤其是那最后一击，他第一次用出了观音泪，几乎将自身所有的潜能全部抽空，重创了千仞雪，但他自己也接近油尽灯枯。幸好有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支持，这才能够支撑着他离开星斗大森林。唐三之所以坚持脱离千仞雪的神念监测范围后才开始修炼，倒不是为了隐藏自己想要离开的方向，而是为了不让千仞雪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。如果是在星斗大森林中修炼被千仞雪神念所监控，那么他就能够通过唐三的修炼恢复时间，大概估算出唐三的伤势以及恢复后剩余的时间能够逃出这里多远。为了能够赢下与千仞雪的赌约，唐三也已经是底牌尽出。千仞雪对他整体实力情况可以说是极为了解的，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魂力等级的提升，令魂力比先前多出了一倍，可以作为在千仞雪追杀时的有力保护。三天时间对于强者来说已经不短了，但三天的时间对于现在的唐三来说却远远不够。他可以肯定，不论自己用什么方式离开，千仞雪都有追上自己的可能，只不过追上的时间不好判断而已。所以从他选择离开千仞雪神念感应范围之后才开始修炼这一刻起，两个人的又一次博弈就已经开始了。足足用了近八个时辰，唐三才将自己的经脉全部修复完毕。正如他所判断的那样，自己确实晋级了。经脉完全修复后，96级魂力立刻就体现出了效果。玄天宫每运转一周，魂力恢复的速度至少比以前又增加了 30%。几个周天下来，魂力整体就已经恢复到六成。六成魂力足够让唐三保持全速飞行了。至于剩余的魂力，一边飞一边自行恢复足矣。 时间比预计的要提前了几个时辰，我活下来的把握又多了几成。 再次腾空而起，认准方向，唐三全力加速，带着一道虚幻的残影直奔海边的方向飞去。魂力大增之下，连飞行的速度都增加了几分。唐三始终是保持着最高速度飞行，为了能够将速度完全展开，他在距离地面差不多千米左右的高空飞行。到了这个高度是少有鸟类的，不会受到什么干扰，而且千米的距离从地面看也不是很清楚，何况他速度又是奇快无比，每隔六个时辰才停下来暂时休息一下。在急速飞行的状态下，消耗的不只是魂力，还有精神。当然，如果唐三愿意的话，他也完全可以保持这种速度一直飞上三天不停顿。但是唐三却知道，那样做的话，自己必然不可能将实力保持在最佳状态，一旦被千仞雪追上，应对起来就更加危险。每六个时辰休息一下，他就能够将自己的身体状况始终保持在巅峰，随时准备应变。经过两天多的飞行，他与千仞雪之间约定的时间就快要到了。而在他全速飞行之下，距离海滨也越来越近，他甚至已经在空中闻到了大海的咸腥气息。瀚海护身罩在六个时辰之前释放出本体，令他处于隐身状态下，这当然是为了隔绝千仞雪的神念搜索的。唐三知道，如果千仞雪的神念真的追上自己，自己恐怕无所遁形，除非能够找一个面积不下于星斗大森林的地方，他才有五成把握不被发现。但很显然，在整个斗罗大陆上，像星斗大森林那样的存在少之又少，更何况那样也并不保险。先前千仞雪在用神念搜索他的时候，并没有使用过任何神器，谁知道他在使用了神器之后，神念会增强到什么地步呢？因此唐三只是用瀚海护身罩简单地隐藏住自己的身体，还是保持急速飞行。 希望千仞雪在搜索我的时候判断错方向，短时间内不要追上来。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最多再有三个时辰我就能抵达海边了。 只要进入大海的范围内，千仞雪的神念就算再强大一倍也没用了。 作为海神的传承者，要是在大海之中还能被对手锁定，唐三就不用混了。大海就像是蓝银草，只不过大海的面积可要比星斗大森林大太多了。海神的力量足以成为唐三最好的掩盖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唐三整个人都陷入了紧张状态，右手紧握海神三叉戟，让自己保持在高速飞行的状态之中。今天的天气格外晴朗，飞行在高空中能见度高，更何况唐三本身的紫极魔瞳就能看得很远。两个时辰过去，他已经远远看到了大海的身影，更感受到了那滔天的水汽。 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就要到了，不用一个时辰绝对能抵达海滨。 已经过了约定时间两个时辰，千仞雪依旧没有赶到。显然就算他是神，速度也还是有一定限制的，并不能在整座大陆上像瞬移一般到处移动。 看来我就要摆脱他了。千仞雪，等我成了海神之后，一定要将今日的耻辱讨还回来。 不过唐三显然高兴得早了点。一刻钟后，就在他距离大海更近一步的时候，突然间他感觉自己身体一阵发紧，尤其是灵魂更是产生了一种战栗般的感觉。 不好！ 唐三在急速飞行中扭头向身后看去，一颗心顿时沉入谷底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